岁月永恒，金曲留声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经典走四方。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经典走四方。在这次节目里，为您安排中国当代作曲家杨树正的作品专辑，请欣赏他创作的《谁不说俺家乡好》，由萧梅演唱，以及蒋大为演唱的《要问我们想什么》和曹燕珍演唱的《盼歌》。 十呀十八九，小伙子二十刚呀刚出头，如今似雨的好年华呀，正赶上创业的好时候。刚出头，如今似雨的好年华呀，正赶上创业的好时候。 时间的河就像一杯陈年的酒，酒不醉人，人自醉。全年365天不停歇，为您带出悦耳动听的歌声，让悠扬感动生活，让旋律伴随你我。这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欢迎收听。探歌由曹燕珍所演唱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走四方，为您带来中国当代作曲家杨树正的作品专辑。杨树正是国家一级作曲、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，曾任深圳交响乐团团长，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、广东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。好，接下来请欣赏他创作的经典作品，请听阎维文演唱的《留给军营一片绿》，张娜演唱的《清凌凌的东江水》，和陆建平演唱的《竹林里的姑娘》。 给祖国 事的陪伴，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竹林里的姑娘由陆建平演唱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经典走四方，今天为您带来中国当代作曲家杨树正的作品专辑。接下来请欣赏朱晓琳所演唱的《小小阳伞》，艳红演唱的《摩登姑娘》。 逛一逛。

收听方式也不会改变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锁住时光，留住记忆，继续经典，继续收听。缤纷的大地，这是由广州小云雀艺术团所演唱的。下面请继续欣赏杨树正所创作的经典作品，请听广东乐团演唱的《绿草地》，南海市文明镇业余合唱团演唱的《遥远的小渔村》，和广州乐团演唱的《1997》。 1997来自广州乐团所演唱的杨树正的作品。听众朋友，在刚才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是一组杨树正的作品。好，接下来为您安排的是青年歌唱家红岩演唱的两首歌，请欣赏《请到我的家中来》《西部扬帆》。 来吧，亲爱的朋友。